据报道，在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两批人员也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今天中午，防化团官兵在搜救中发现一名男性幸存者，目前幸存者已经入院接受治疗。防化团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在哪些情况下防化团就有了用武之地？这支部队在不同的国家又历经了什么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防化兵团你知多少？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啊，向各位先致一声周末的问候。今天呢，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是8月15号，我们和大家呢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先回到1914年的8月15号，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在这一天呢是首次通航了。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啊，对于呢美国而言是非常的重要，它呢是缩短了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航程。现在呢，巴拿马运河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运河之一，整个全长是81.5公里，也为世界的航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完了巴拿马运河，我们再来呢把时间回到1878年的8月15号。在这一天呢，对于中国而言呢有一个破天荒的历史，这个历史呢是中国发行了第一套的邮票，这套邮票的名字叫大龙票，整个邮票呢共3枚，主要的图案呢是清朝皇室的象征，当然了这也是清朝皇室所发行的邮票。其实呢这个邮票的发行啊，也是标志着有着数千年邮驿通信历史的中国进入到了现代通信方式的新时期。今儿呢我们要说的事情还很多，刚才呢说到了1878年，我们时间再往前走一点啊，走到1839年的8月15号，在这一天呢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的光学照片。在当年法国的巴黎，法国科学院和美术学院的联合大会上呢，展示出了法国的发明家、摄影之父路易斯·达盖尔所拍摄的世界上的第一张光学照片。这张照片呢，无论说是从色彩啊，还是从清晰度啊，跟我们现在的照片根本呢是比都没法比，但是呢它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说到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呀，我们还得提到法国的一位石版印刷匠，他的名字叫做尼埃普斯。这位石版印刷匠呢，是为了改进印刷的方法，在1822年的时候啊开始做实验。实验呢，他是通过一种感光之后能够变硬的沥青柔合在一种油当中，再把这种油呢涂到金属板上放入暗箱，经过8个小时的曝光之后呢就能够显影出。当然了，最早他可能是把这种技术用在印刷的层面。但是呢，时间到了1829年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主角达盖尔就出现了。他呢看到这种方法非常有意思，于是呢就跟尼埃普斯合作，说：“哎呀，我们能不能把这事儿再给他做的精细一点呢？你这个只是用来印刷的，是不是可以给他作为图像的成像呢？”在1837年的时候，他把原来用的这种沥青，包括金属板呢，是给他改为了银板摄影法。这种摄影法呢，后来也是叫做达盖尔摄影技术。它的银板摄影法呢，是结合了小孔成像、透镜暗箱以及呢氯化银等感光物所共同达成的一种效果。这种效果呢，跟现在的照相技术基本上原理已经是比较像了啊。在银铜板上通过化学药水呢直接成像，但是呢成出来的照片是一次性成像的，没有办法进行缩放，也没有办法进行翻版和复制。在1839年的时候，法国政府买下了他的专利权，银板摄影法是很快风靡全世界，直到1857年更进一步的摄影方法才将它取代。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摄影方法，用胶片的人已经是很少了，基本上都是发烧友级的，或者呢对于传统的摄影技术有情怀的一些朋友才是会去用。现在大部分呢大家都是用数码摄影的方法啊，胶片是什么，估计再过100年大家也只能从历史的文字和片段当中来知道胶片的形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嘛。这就是技术和历史的进步。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纷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据报道，在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两批人员也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今天中午，防化团官兵在搜救中发现一名男性幸存者，目前幸存者已经入院接受治疗。防化团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在哪些情况下，防化团就有了用武之地？这支部队在不同的国家又历经了什么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防化兵团，你知多少？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楼。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津滨海新区所发生的爆炸事故。在爆炸事故呢救援的过程中，我们也从相关的部门呢所看到的一些信息啊，是有一支防化部队是进入到了现场来参与救援。这防化团呢一共是有两批人员已经进入到搜救的过程当中，并且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好消息，在今天中午距离爆炸中心50米左右的一处黑暗的集装箱里发现了一名男性的幸存者。这位幸存者呢目前的生命体征啊在发现的过程中还是正常的，已经送到医院进行急救了。但是大家现在就在关注的一个话题是，这个爆炸事故之后呢防化兵的出现来到现场又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欢迎邱真伟。你好。 哎，玉龙你好。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啊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军事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儿，防化团，或者说叫防化部队。这支部队还有很多的称呼的名字，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有些媒体还给它称呼为核生化部队，到底应该把它叫成什么是比较合适呢？ 嗯，在我国来说呢他们就是防化兵。 嗯， 按照不同的编制规模，你可以防化兵有防化营、防化团，这次呢去的就是北京卫戍区的防化团。 嗯， 所以你称他们为防化团就可以了。 嗯，那刚才我说了也有人把他们称之为核生化部队，这一提到这个核啊就觉得哎呦这个可能是挺严重了，包括什么核辐射呀相关的核处理呀，就是从事比如说核辐射这一部分处理工作的一些部队的成员和这个防化兵他们是一拨人吗？ 嗯，在我国呢防化兵它其实是承担着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防护作用。 嗯， 所以呢这个你刚才媒体之所以把他们称为核生化部队啊， 嗯， 其实是一个简称，而且是这个简称是没有准确表述，他们其实是防核、防生物、防化学部队 三防。 对， 这三防包括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嗯，是的。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爆炸事故呢，目前呢大家从很多的渠道看到的信息呢，有毒的化学污染物可能呢是会对于呢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居民的生活，包括呢未来这个地方的修复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就派出了这支防化部队。我们来说一下这支防化部队派到这个爆炸现场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大规模的化学品爆炸之后呢，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这个仓库里到底堆放着哪些化学品。 嗯， 从而也就难以确定这些化学品爆炸后产生的残骸会对人体、对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嗯， 所以呢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这次爆炸之后都留下了哪些化学品残骸，它们形成了什么样的反应物，对环境有何种影响。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派这个防化兵中的侦察部队去探测一下， 嗯， 现场到底有一些什么。 嗯， 所以呢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防化兵首批进入到这个爆炸核心区的就是人数不多，这些人呢就是侦察部队。 嗯，你刚才用的这个词儿啊也让我们注意到了。我跟大家说目前呢两批人员呀赶赴到现场参与救援，人数也只有70个人。其实按照你这个说法，他只是一个侦察部队来去看一看现场有什么。 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呢，已经啊通过一些现场的土壤的分析，包括空气的分析、水质的分析呢，发现是有一些危险的化学物，包括呢还发现了氰化钠这个物质。我们都知道氰化物呢是一种对于人体而言，对于这个哺乳动物而言非常严重的一种，应该算是这个致命性的神经性的毒剂，微量的摄入就会导致你在短时间内丧失性命。所以呢任何的氰化物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氰化物可能存在，我们才派这支防化部队去来进行一些调查和取样，确定到底是什么。 嗯，氰化物在部队这个防化历史上其实是有非常长的时间了。 嗯， 我记着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在部队里边服役，他就提到这个他们进行防化训练的时候是专门拿一窝兔子，然后呢把这个氰化物这当时是气体放到这个兔子笼边从笼子里边去看这些兔子多长时间会死亡，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嗯 嗯，我老家那边呢是这个咱们国家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金矿， 嗯， 有人私自开采金矿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种剧毒氰化物来提炼黄金。 嗯，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那儿这个对氰化物的防护其实也是有一些故事在流传。 嗯， 大家这个纷纷就提醒当时，就是我那时候年纪非常小，就是说小孩子一定要离那个金矿什么的地方远一点，因为都是剧毒，非常非常厉害。 对， 氰化物呢这种毒剂它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从吸入到发作时间非常短暂。 嗯， 空气传染的时候呢，在浓度达到致死剂量后，人好像只需要不到10秒钟的反应时间。 嗯， 然后你如果来不及给自己进行解毒工作的话，你可能就来不及反应，然后就只能在那等死了。 嗯，要不然怎么说这种神经性的毒剂都特别厉害呢？它是整个就作用在你的神经中枢，才会导致你立刻毙命。今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相关的媒体在报道了进入爆炸核心区的这支部队，也报道了他们所携带的一些装备。我看到其中有一张图片啊，叫氰化物自动注射针。 嗯 啊，还是氰中毒自动注射针，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这个就是说，进入到这种防化，就这个防化部队进入到这种爆炸区，必须要配备的装备之一吗？ 是的，尤其是当地确定有氰化物之后， 嗯， 这种针是一定要保存的。这个打仗的时候呢，每个士兵他会随身在这个卫生包里带一支。 嗯， 当你发现自己有氰化物中毒的迹象的时候，马上从包里把这个针取出来，然后一把拍在自己屁股上。然后呢就等着它自动给你注射。 哦， 之所以要设计成自动注射，因为你人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嗯， 所以呢你无力给自己完成整个注射过程。 嗯， 所以呢一定是自动注射的，才能说你就是自己做最少的步骤，然后呢就确保这个士兵有最大的可能活下来。 嗯，这个东西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就我怎么也应该有个50-60年了。 其实这也是伴随着人类在战场当中所使用化学武器所开始的。 对，从一战时候呢，当时人类的化学工业已经空前发达了。 嗯， 所以呢就是德国人首先在一战的西线战场上把氯气用于这个阵地战。 氯气 啊， 氯气是氯气对吧？ 对对对、啊、我老是把这个读错。 没事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就行了。来你接着说。 那时候呢是这个氯气啊，它其实就是一种空气，比重比空气大。 嗯 所以呢德国人又趁着这个风向比较合适的时候，风往法国人的阵地上吹。 嗯， 然后在阵地前沿，我记得他们是一次放了上千个钢管。 嗯， 然后把这个氯气给放出去，好像是战果应该在2-3万左右。 嗯， 迅速就攻占了大约纵深是有3公里的阵地。 嗯， 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进展了。 嗯 在正常情况下，德国人要占领这样大的纵深，他们不付出5-6万人的牺牲是做不到的。 要不然怎么说一战是一个战争绞肉机呢？当时啊，各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都是非常惨痛的。 嗯， 你提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战例，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就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使用化学武器。这个化学武器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士兵眼睛失明。而且很多的士兵呢也是产生了这个氯气的灼伤，因为氯气和你的体液一结合之后，它就会变成盐酸嘛，就会对身体有非常严重的灼伤。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也开始注意到了就是如何来去防范这种化学武器。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只猪，大家才知道了防毒面具是怎么回事。就是当这个氯气飘过去以后，很多在战场当中的士兵都纷纷倒下，哎，但后来有人就发现说，哎，这猪怎么就活着？ 哎，仔细看呢，原来是当这个氯气飘来的时候，猪也觉得不行了，但是猪很聪明，它就用那个鼻子呢去拱那个特别松的土，把鼻子插到那个土里面，土把这些氯气都应该算是过滤了，或者说是给它沉降了。总而言之，猪是活下来了。后来大家就说，哦，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咱们现在用的那个防毒面具，说是有个猪鼻子，是不是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其实倒不是，因为咱们国家早期的那种，好像记得是63式防毒面具啊，它那个空气过滤罐是在这个嘴巴的正前方，所以呢，你看起来就是从侧面看的时候，你脸的前下方突出了一大块，看起来就像是猪头一样。但是现在新的防毒面具呢，它有时候这个空气过滤罐是在嘴巴两侧，你看起来就跟猪有天大区别了。 但是最早的这个防毒面具跟这个我刚才讲的故事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在一线战场养猪的可能性好像不是很大。而且呢，当时士兵那个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你给他们吃猪肉好像有点太奢侈了。 所以今天向你求证一下，这个事儿有可能只是说后来大家呢来关乎一些军事这方面的故事，没准呢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巧合，或者说可能仅仅就是一个故事。我们再说来，是不是从一战的这一次就是使用化学武器开始，就真正大家注意到要在整个的部队当中有这样的一支，包括是这个核生化的力量，那个时候还提不到核，只能说是这个防止化学武器的一支部队呢？ 是的，因为一战时期呢，英法德美这四个工业国家，它在欧洲的西线战场进行了大量的阵地战。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不仅是氯气、光气、芥子气，都是在那个时候登上战场的。整个一战的时候，整化学武器的这个受害者应该有几百万人之多。到了战争后期呢，已经成为这个战场上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在战后，大家就发现，如果说没有对这个化学武器限制的话，那么没有化学武器的一方必然是遭到惨重的失败。所以呢，就是大力发展化学武器和这个防化武器。同时呢，一战后也是国际社会成立了一个国际公约来限制化学武器的使用。但是在二战的时候呢，这个主要工业国之间就很少使用化学武器进行作战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呢用起来后果太残酷了，而且彼此都有，你有我也有，干脆呢咱们谁都别用了。 对， 后来是不是就出现了生物武器呢？ 生物武器应该也是在一战到一战后这个时间出现的。那时候呢，其实呢，真要追根溯源的话，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应该算是蒙古人。就是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他们会有意识的把得了瘟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到对方的城池里边去，在里边传染疾病。这是最早的生物武器起源。然后现在生物武器真正大规模使用，应该是在我国抗战时期，就是日本人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使用过。 就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丧心病狂的731部队。 是的。 因 为当时呢，这个你像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工业国，包括苏联，他们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储备量都非常大。美国人在二战时期生产了大约是2000万吨的化学武器，其中把化学武器运到欧洲战场的时候呢，在意大利还发生了爆炸，导致意大利一个港口为此直接死亡是几百人，然后整个港口报废了，就是停止航运数个月时间。他们相互之间化学武器储备量这么大，你用我也用，反而对这个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的同盟军一方不利。所以呢，他们也就不用了。而中国呢，不管是化学武器还是生物武器，当时基本上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日本人就不担心你报复，他就肆无忌惮的开始使用。 所以就像是咱们后来研制了原子弹，有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心底儿就有底气了。 对， 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是有了，对方也会忌惮，就是我们也是有这个东西的，不敢随便欺负我们了。 对， 我们再回头说来这个事情啊，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防化部队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这些武器在战场当中带来的一些影响吗？ 不止，你刚才说的就是防止核污染、化学沾染和生物武器沾染啊，这是防化武器的可以说是头号工作。但是呢，他们也有其他一些工作，比如说呢，我国防化步兵里边有一支部队叫做这个喷火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喷火器也是在部署在防化部队的， 这是专门的一个兵种来去操作这种武器啊。 防化兵里面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单独的兵种。防化兵是单独的兵种。 这个喷火兵呢，他们就是专门拿着那个火焰喷射器，对付敌人的壕沟、碉堡，以及在巷战中对付这个藏在屋子里面的敌人。不过呢，因为这个人一旦被火喷上，那个烧死的状况是最惨的，所以在战场上喷火兵一旦出现，所有人都会集火对其射击。因此喷火兵往往死亡率也非常高，而且死得非常惨。因为他们一旦被打中之后，自己背的那个喷火罐就会泄露出来，把自己首先给烧死。 哎呦，可别，大家都不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们还是讲一点这个对现代生活、对普通老百姓有益的事情。 然后我们的防化兵里面呢，还有一支部队叫做烟雾兵。他们就是专门放烟雾的。 放烟雾弹吗？ 不是烟雾弹，一般比如是发烟车。就是在一辆卡车或者吉普车上装一个这个发烟机。 这有什么用呢？ 你想，在咱们的国家的神话传说里边，黄帝和那个蚩尤大战的时候，蚩尤就是布了漫天云雾，导致黄帝的部队根本找不到方向，进入不了战场。这时候如果蚩尤有点这个能够确定方向的话，他就可以把黄帝的兵力给分开围歼。现在烟雾兵呢，一般是用来比如说掩护渡口、铁路桥，或者说呢你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袭扰作战的，就准备强攻一个山头的时候，你放出一大片烟雾来，使敌人呢，不管是他们的飞机也好，炮兵引导部队也好，无法目视发现目标，或者说这个目视的距离非常近。这样呢，他就不能在远距离对你进行打击。 咱们现在天上不都是有卫星了吗？都有各种各样的 GPS 定位，你这有雾能起到多大作用？ GPS 它只是一个定位，让你知道你在哪儿，但是并不是能让你知道目标在哪儿。而且就算有雷达有卫星，这个雷达受烟雾的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呢，雷达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它不可能像这个光学的分辨率这么高。所以呢，你雷达可能告诉你这边有一大片回波，它可能是块地，可能是个山头，也可能是座桥，你自己想吧。到底是啥他不知道，但是你如果靠人眼的话，一看上去你就知道桥就在这儿，对着它炸就没错了。而且雷达相对肉眼来说是比较容易干扰的，我可以比如说在一个河上啊，就是用几条船，然后呢拉一条钢丝过去，这个钢丝上挂一片这个雷达反射网，它就可以伪装一座铁路桥。但是你如果肉眼的话，一眼就可以识破它。所以说这个烟雾在防止敌人的这个就是进行精确打击的时候用处非常大， 这个也是在防化兵的这个兵种当中 是的 那一部分。 对，防化兵几个主要兵种，侦察、洗消、喷火、这个烟雾，这是四大主要兵这个兵种。 这次呢派到在天津的这个爆炸事故区的这个地方，它是其中的哪些兵种呢？ 首先去的肯定是这个侦察兵。他们的作用呢就是确定沾染区里边到底有什么化学物质。我需要在这个携带哪些洗消用品，然后呢这个沾染区有多大。我需要调动多少兵力来对它进行处理。他们就是为这个首长决策提供这个情报的。侦察兵之后呢，应该就是这个洗消兵种。就是说他们一般会带着这个大型的这个工具车，一方面呢是要把地面受着化学品沾染的这些土壤都给铲起来。然后呢用化学品对他们进行处理，使其变成无害的。如果处理不掉的话，这些被沾染的土壤会挖成深埋。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空气中的污染呢，他们会进行用这种喷水车进行大片的喷洒，把这些烟雾使它们受到水的沾染变得非常重，然后尽快的落下来，不要飘散的到处都是。再一个呢是他们要对车辆进行处理。比如说我们去的这些消防车、救护车，还有他们这个防化部队的车辆本身啊，如果沾上化学品的话，一个是可能这些东西有毒，再一个呢化学品会对车辆起到很大的腐蚀作用。还有对建筑物也会有很强腐蚀作用，所以要把这些沾染在车辆和建筑物上的化学品给这个消除掉。 这些非得这防化兵团出动才可以。 如果说这个要民间的话，我估计防化兵他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化学品原液，然后呢交给那个洗车店，由洗车店对他进行洗。但是呢洗车店他未必干啊。 对，现在那边谁还敢开洗车店呢？大家赶紧想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去尽快的多救一些人，能够查到事故原因，包括呢能够减低损失。像这支防化兵团的出现，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说了，中午看到一个好消息，还救出来一个人。现在呢其中的这些救援人员呢还在现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施救，包括呢也在进行一些像你说的洗消的工作，一些呢情报的收集工作，来去看看具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污染物。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也发现了有氰化钠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呢可能 我们现在也看到的，说是在整个的这个危险化学品储运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种氰化钠，就是所存在那儿的一种氰化钠的物质啊。来，我们回头在节目中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叫防化兵团你知多少。我在看到有媒体报道的时候，这个防化兵团啊，大家看到整个的这个防化兵的衣服，哎呀，这一看起来就会觉得心里有点紧张，就好像又回到比如说什么电子游戏啊，或者一些电影里面那种恐怖的镜头，整个一身都裹得是严严实实的，然后一只大管子从鼻子前面连出来，连到后面的那个是氧气瓶啊还是什么上面，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好严重好严重啊。但是我今天也上网看了一些评论，有一些这个就是网友还说，我以前就是防化兵，哎呀，你们可不知道这个衣服穿起来真是太痛苦了，尤其是这大热天，你在里边，你别说你走几步吧，就是你把这衣服穿上去之后，你整个人就全湿了。 嗯， 防化兵的工作过程是不是异常辛苦啊？ 因为咱们首先说他这个防化服啊， 嗯， 就是以前那种老式橡胶雨衣用的那种橡胶，当时我记得一个雨衣那厚度得有个一两毫米， 嗯， 穿上去你就觉得特别重。 对， 我家当时那时候有一套防化服，它的材料跟雨衣是一模一样的， 嗯， 只不过呢，你雨衣平时挂在那儿就行了，防化服呢，你需要抹上这个化石粉。 为什么呢？ 这个延缓它的衰老。 哦， 因为这个你想雨衣它都会受到这个日晒光照的时候，它会逐渐的干裂，就是说这个防化雨衣你就失效了。防化服也有这个问题，橡胶制品它的这个有效期并不长。 嗯， 而如果在战前你不生产大量防化服的话，战争爆发的时候是来不及的，所以等我们的储备量又特别大， 嗯， 这时候就一定要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防化服跟雨衣的这个材料一样，那么它的这个肯定是第一不透气， 嗯， 第二不透风，然后第三呢，因为它是防化服，所以又是全密封的，你穿上之后就基本上就跟做桑拿的效果差不多， 嗯， 而且这套防化服它也特别重啊，我记得那时候这一套防化服可能要十几斤到二十斤吧， 哎呦，这跟一大盔甲似的穿在身上， 而且你穿防化服的时候多半会戴上那个防毒面具， 嗯， 防毒面具它前面要么是接这个过滤罐，要么是接氧气瓶， 嗯， 不管，尤其是在接过滤罐的时候，你呼吸是比较困难的， 嗯， 因为它不像我们平时这样没有阻碍，但是你戴上那个呢，基本上就跟拿一个厚毛巾蘸上水，然后捂在自己鼻子上再呼吸，效果差不多， 嗯， 所以呢，那时候你不光这个穿的重，不透气，你呼吸还困难，所以就人就特别容易疲劳，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其实防化兵也挺不容易的，这现在天还是挺热的， 嗯， 还要在这一线来去进行紧急的这些搜寻的工作。 对，所以我看这些防化兵他们是一直把车开到那个爆炸核心点，好像是200米的地方，然后人再走过去， 嗯， 就走这么180米，你回来，当时视频上没有播出他们摘面具的样子， 嗯， 但是你摘下面具一看肯定就是一身的汗， 嗯，是太辛苦了， 嗯。 我们今天跟大家也说了一下这个防化兵的这个部队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刚才我们说的很多都是在说咱们国家的这个防化兵的部队是集防核、防生物以及防化学这三者是为一体的，那国外的这些部队他们都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咱们国家的防化兵其实是学的苏联军队的编制， 嗯， 但是苏军它里边不叫防化兵，叫化学兵， 嗯， 因为人家这个说的很清楚，我就是干化学品使用这块的，所以我们就叫化学兵。咱们国家只是为了突出我们军队的防御性质，所以一定要加一个防化的这个名头。 嗯， 苏军的化学兵呢，基本上大致的分类跟我们一样，也是侦察、这个防震、洗消，然后呢喷火、烟雾。 嗯， 但是在冷战时期，苏军的化学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中的一部分也是由防化兵来使用的。 嗯， 所以呢，防化兵在苏军中也负担这个非常大的作战任务。 嗯，就其中还有一部分核武器的使用的任务。 嗯。苏军当时核武器配备到师一级， 嗯， 这个师里边呢有核地雷，然后呢有这个核火箭， 嗯， 这个核火箭是属于他们这个导弹营来使用，但是核地雷呢就是防化兵，这个地雷一般是用于封闭这个重要交通要道， 嗯， 这个防止敌人从这边突袭对我方后方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嗯， 所以呢这个核地雷它不可能像普通地雷一样你对方压上去再爆炸，而一般是埋上去，如果敌人不从这儿过，我就不引爆它，让我自己还能用这个通道。如果敌人来了，我就引爆这个地雷，让敌人用不了。 嗯。 不过当时这个欧洲战场上，双方对这个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做的准备都非常充足，而且真要打起来的话，你哪怕这个核地雷爆了，恐怕也就是能阻挡敌人这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而已。 后续部队开着装甲车还是会冲过去的。 嗯，我就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年应该还是在上小学吧，还有专门的一门课，这门课叫三防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嗯，就在上这门课的时候，他会教你很多一些应急的处理方法，还会组织你去观看专门的录像。 哎，我记得这门课上应该有一个教材，就是说如果遇到哪一类毒气你找不到防毒面具的时候，迅速找一件毛巾或者把衣服撕下来，然后撒尿在身上面，然后捂到自己的鼻子上。不知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咱们学的是一门课嘛，我们那门课好像相对干净一点。但是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讲起来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个笑话。我估计可能这个年代的同学们再不用去学了。 嗯， 这也许可能是不同的时代，大家在这个课程设计上还有不同的一些偏差。 嗯， 但是说到这个防化兵，在这一次的这个爆炸事故之后呢，也是来到了爆炸事故的这个核心区，目前呢还是在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查工作，包括一些这个搜救工作。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是不是接下来就进入到比如说一些这个修复啊，包括一些场地的这个处理啊，包括一些重新的建设呀，啊，这些是不是要等他们整个的工作做完之后？ 嗯，现在看呢，他们做的还是这个确定化学品种类这个工作。 嗯 嗯，下一步呢，我认为要确定这个沾染区的范围，然后呢，把整个受化学品沾染的区域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呢，对车辆和人员进行消毒处理。这些完成之后，防化团就会撤回来。然后呢，这个工程部队或者说工程人员才会进场修复这个整片的建筑区域。首先是平整道路，然后呢，这个清理残骸，然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这个仓库了。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也是分享了这么多，说到了关于防化部队。其实防化部队平常啊，我们在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军事爱好者，甚至我们来去看一些军事节目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兵种不是会经常出现，但是呢，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也都是非常需要他们的时刻啊。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出现能够帮大忙，但是我还是认为说，能够让这些经过精良训练的防化兵还是多多停留在训练的过程中，真的不希望他们能够派上实战的用场，因为当实战的用场就是实战的用途出现的时候，往往也是出现了这种比较大的一些化学品所带来的事故。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种事故以后是尽量是没有啊，最好是没有，要是咱就不说那种不好听的话了吧啊，就这个事情最好能够到此就为止，以后都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也感谢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做客咱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怎样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他们鲜血的天空一直风吹，能听着一个又不阻止勇敢的心，这是我的感觉。 生命的模样，这是飞翔的感觉，就像朋友的感觉，和他们失去的天空一直风飞舞，凭着一个拥抱呼吸，勇敢的心，这是朋友的感觉，在寻着家的方向，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和他们鲜血的天空一直风飞舞，凭着一个拥抱呼吸，勇敢的心，这是飞翔的感觉，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电脑搜一下。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上网查一下。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现在是北京时间。